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至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至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至尊，金至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说到高血压呀，那咱们国家呢确实是一个高血压发生的大国。那么高血压呢，如果常年你的血压都控制不好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后遗症产生了。那么身体啊受到影响，实际上后遗症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是年龄大的那个听众朋友啊，周老师，高血压的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对他的身体伤害会更大， 并发症就出来了。 你看我们高血压有两部分人群啊，一部分人群是知道我自己是高血压的，这部分人群呢还好办，因为知道自己是高血压了呢，他会有一定的防范的心理啊，肯定他或多或少的去会干预，即便是他不愿意用降压药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也会采取一定的干预方式来管这个事儿。那么还有一大部分人呢是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对吧？平时很忙，而且有些老年人呢也是他不量血压，而且高血压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嘛，就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我们身体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了，损害了，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是由于高血压造成的。比如说像有的人吧，说我有心脏病了，然后呢就去查这个心脏病的这个情况哈，有一些听众朋友比如说有心慌啊、气短呀、乏力这样的症状了，或者有的人呢就出现这个早搏了，就是我们摸着他的那个脉搏哈，都能摸出来他的心脏的跳动不是动打动打这样的跳，他是动打动打动动打动打动打动打动动打，就是那个早搏就出来了哈， 就不规律了。 不规律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倒过来的时候，然后再一查，哦，是高血压。其实这个时候发现这个高血压了，那么实际这个高血压已经是很多年了。 所以就是常年的高血压你不控制的话，就会有一些并发症。那么刚才您说有可能就是引起了心脏方面的不适了。 您看哈，周老师有一句话呢叫做高血压冠心病，就是把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它是一起说出来的，好像他们俩是一个孪生的兄弟一样。那么有高血压的人呢就会发生冠心病哈，实际这个呢就证明高血压呢它很容易引起我们心脏的伤害。因为它是这样一个道理哈，就是我们心脏呢是往外面泵血的，对吧？那么心脏泵的这个血液泵到哪儿去了呢？是泵到血管里面了。但是高血压的病人呢，他为什么我们医学上叫高血压？实际是这个血管的管壁的压力增高了以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叫血压增高了。实际高血压这个名词呢是来源于我们血管的这个管壁承受了管腔内流动的血液多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血管的管壁承受的压力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心脏往外面泵血的时候，心脏用的力气也会越大。所以说高血压它第一个伤害到的就是我们的心脏。 您看有些人高血压年头多了以后哈，他拍了一个片子啊，然后这一个片子啊，胸腔里面就是硕大的一个心脏。实际我们的心脏只是跟我们这个人的拳头那么大。周老师，比如说咱们俩都捏起来一个拳头，咱们俩的拳头可能不一样大哈，但是我的心脏就像我的拳头这么大，您的心脏呢就像您的拳头这么大，因为您的整个这个块大一些嘛啊，他心脏也会大一点。但是我们常年的高血压在拍一个胸片的时候，他的那个心脏就不是我们这个人一个拳头那么大，他可能是两三个拳头那么大。但是这个时候呢，心脏这么大，但是我们人感觉到的呢会乏力，不是说我心脏越大我人越轻松。那么这个大的心脏就证明我们有心力衰竭这样的情况了，因为心脏承受不了血管壁这么大的压力，它就使劲的跳动跳动，然后在它用力跳动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心肌肥厚，就会有心肌的纤维化，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心脏就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心脏越大，他越会感觉到乏力这种症状的严重，他越会感觉到心慌气短这样症状的严重。 实际上平时的这个心脏呢，它是按规律的跳动的哈。但如果呢你得了高血压，那么这个心脏呢在泵血的时候就得格外的用劲儿，才能把这血呢泵到这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 所以常年这样使劲的话呢，就造成这个心脏呢就变大了。那变大以后呢，反而你的心脏的功能却低下了。甚至你可能会感觉到很多不适的这样的症状就产生了。 您比如说周老师，我们提一个很轻的东西，我们一下就提起来了，对吧？那么心脏蹦一下动一下，把很多血液就已经送出心脏了，这个时候心脏就很轻松。比如说我们拿的这个东西很重，也就是说我们血管壁承受了很高的压力，这个时候已经是血压很高了，那么心脏往外泵血的时候，就像我们拎一个很重的东西，我们一下拎不起来，要两下三下才能拎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就造成了心脏的一个早搏。它动一下血液蹦不出去的时候，它就动动大，对吧？它得蹦两下这个血液才能蹦出去。那么大家想一下，常年的这个血压的增高，管壁压力的增大，那么这个时候心脏会越跳越乱。 它总是这种超负荷的在动，是吧？ 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早搏啊就会越来越频繁的这种发作。那么到后期呢，可能这种房颤也出来了，对吧？心功能越来越降低了。那这个时候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病人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情形哈，他就会说，哎呀，我就感觉到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是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心呢，就是悬在这个嗓子眼儿这个地方，有一根细细的线拎起我的心脏，我就感觉我那个心脏好像不知道哪一天会扑通一下掉下来了，然后我人就整个也就好像生命也受到威胁了。病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人脸色呢也是比较苍白的啊，不像那么红润那么有力气，整个人是一个虚胖的这种感觉，而且两条腿也是肿的，对吧？整个人也没有力气，到最后他就说基本的这种家务劳动他都没有办法完成，买点菜吧就是一两斤的东西他都拎不动，走不到家里去，上不动楼，然后家里做饭吧根本就不行，然后擦个桌子扫个地这种家务劳动他都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说到底这都是常年高血压造成的这个冠心病啊。那刚才您也提到，这就是高血压性的冠心病造成的。 对， 那么说到这个心脏病或者是高血压，当然西药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药呢来治疗它控制它哈。拿高血压来讲呢，好多的这种降压药也非常多。那么我们如何在这样的这个控制血压和改善心脏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吗？ 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的办法啊，首先来稳压。您看我们中药里面有很多啊，您像这个三七，对吧？葛根、昆布 还有地黄等等的这些药物，其实都是对于稳压扩张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冠脉有很好的作用。哎，您像这个我们国家的宋代哈，有一个名医，这个名医叫雅祥，他当时呢就是这个宋太祖赵匡胤，他呢当时就得了这个高血压，这个脑卒中，就是脑梗。但是当时在古代的时候，他这个病也不是像现代我们叫高血压冠心病啊，高血压脑梗啊，他不是这样叫的，他当时叫的是血瘀症。其实这个血瘀症呢，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高血压病人的血液粘稠，对吧？哎，这个时候呢引起的这种心脏的不舒服，对吧？引起的冠心病，引起的心肌肥厚，心脏增大，引起的脑血管病，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赵匡胤得了这个血瘀症以后呢，就是百药百医全部都试过来了，并不见好转，就后来大臣就说了，说民间有一个雅祥啊，说是很有名的一个医生，不行的话试一试。那赵匡胤他也无奈这种情况，就把雅祥请进宫中，然后雅祥就用了一个他的一个以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药，然后后面又配了四味这个辅药，葛根，地黄，昆布，丹参。哎，配了这四味辅药，就是这六味中药。但是这个雅祥吧，他用了一个21天的一个水陈熬制的一个方法，就是他这个炮制这副药的方法跟一般人不一样。然后把这副药呢，就给这个赵匡胤服用了啊。哎，这个时候赵匡胤慢慢就见好了。那么这个雅祥的这个古方啊，就是古代的这个古方哈，它有两个作用。第一是它有很好的稳压的作用。那么我们冠心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所以呢先要稳压。哎，稳定了血压以后，我们再疏通血管。哎，这个时候无论是我们以前叫的血瘀症也好，现在叫的这种冠心病、脑血管病也好，哎，慢慢就它就起作用了。 那么刚才呢贺老师啊提到的这种方式方法，那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如果您是一个长期的冠心病啊、高血压的这样的病人，也呢这个改善的并不是特别好，或者说现在目前正在改善好像并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咱不妨呢采用这种中西结合呀、这种养生的方式哈，咱们看一看效果怎么样。如果您对此感兴趣的话，别忘了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还有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 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听一听呢，因为很多朋友哈跟我们养生之道已经结缘很多年了，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也确实使他们呢学到了很多养生保健的知识，也确实得到了健康。那下面呢，我们就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你好，叔叔，请问您贵姓，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陈吉忠。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81岁。 81岁了。 那 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听咱们这个养生之道节目的？ 可能我就是零几年我就听。 零几年。 一直听完了以后，我就认为您这个健康保健那个有好处。所以我就11年我就参加了这个健康保健的这个项目。 那您当时是采用了咱们这个抗纤维化的方式是吧？采用了咱们抗纤维化方式之后，您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吗？ 那个说老实话，我是那个，因为我这个病比较多。我是一直感觉这个控制住这个病了吧。 那您当时就是说想养生保健，采用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初衷是想什么呢？是不是就想让孩子们减轻负担呀？ 那个我就不是光是让孩子们减轻负担，我就是那起码我想多活几年吧。 这是真实的想法。 对吧。 对，现在生活这么好，是吧？ 后来又吃了咱们的这个眼睛方面的 叶黄素。 叶黄素。那个维骨宝，那个叉叉素。我就认为我对我有好处的，我就把咱们这个都用上了。 都用上了。那您最近用了这个雅香之后，您感觉怎么样啊？ 这个我是好像感觉那个夜间起夜那个少了。对。 那您以前是每天晚上起夜几次？ 每天起夜那4次吧。 现在呢？ 现在好像这个不知道是这个夏天的关系啊，还是什么，这个现在好像基本上没有。 那您就是一觉到天亮。那您这还是真是不错。 我是这个感觉这些健康保健的这个对我身体是都有好处，所以我这个一直的还在坚持着呢。 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年龄大了肯定也是身上有很多问题。在这个时候呢，不要着急，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呀，或者是和我和张正主任哈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呢，我们会给听众朋友首先进行一个病案的分析，看您身上有哪些健康风险，然后会针对您很多这个疾病吧，或者您不舒服的症状，给到一个适合您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那么在这样的健康管理方案的 慢慢的调理之下呢，我们身上无论是不舒服的症状啊，还有这些慢性病呢，就会得到一定的控制。当然了，听众朋友呢也需要跟我们一个配合，也需要听众朋友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坚持。 像这种养生方案的制定啊，绝对并不是说千人一方啊，一定要根据您自身的情况，咱们是一人一方，有针对性的。所以呢，咱们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做健康风险评估啊。那如果呢您有这个想法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报名啊，先做评估，以后我们再针对您的情况给您做健康管理方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么近期呢，由于众多听众提出了很多健康问题，那希望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呢能够面对面的回答他们的问题。那确实人数呢非常多啊，我们也由于这个贺主任和张正主任啊都非常忙哈，也无法单独的来满足各位朋友的要求，所以呢定于9月19号，记住啊，是在9月19号，也就是周三上午9点钟，在环岛博雅大酒店3楼，由养生之道主办，市委联合协办，相聚中秋，共促健康听众的答疑会。那么届时呢，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将亲临现场，面对面的回答听众朋友的各种健康问题。同时呢，我们养生之道的一些播出的健康故事当中的部分主人公也将面对面的分享自己的健康故事哈。那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赶快报名啊，因为我们人员有限，而且我们对到会的听众朋友都将呢送上一份健康的礼品啊。那如果呢你想报名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当然这次活动呢咱们定在9月19号啊，应该说是周三。那么周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说怎么没有定在周六和周日啊，实际上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啊，这个周三对他们来讲呢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更方便一点，因为周末肯定是要跟家里人团聚嘛。 对。 而且九月啊，真的两个九，九九实际对老年人来讲是一个真的也是我们期望老年人健康长寿的一个祝福。 是。咱们是叫做九九重阳节嘛。是吧，这是老年节。所以这次活动定在9月19号，要报名赶快了啊。我们电话是8886-4417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人体生命活动的一生，也是我们心脏跳动的一生。养心护脑是我们养生保健的首要任务。心脏健康的跳动，大脑正常的指挥，除了需要心电传导系统的正常发挥作用，还需要维护好心脏大脑本身的供给系统。心脏大脑的供给系统，一是要抗血管纤维化，防止血管形成斑块而发生堵塞或出血；二是要给心肌细胞、大脑神经元提供足够的能量。这些所谓的能量就来自于我们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我们吃进的食物并不能直接成为营养物质及能量，必须经过酶的催化和转化才能完成。这个催化和转化的过程就需要大量酶的参与。由于衰老和运输的不足，导致我们中老年人供给心肌细胞能量的催化酶就显得不足。这个酶是什么物质呢？这个酶就是辅酶 Q10。20世纪50年代，1957年，美国的克莱恩博士从牛的心肌中分离出辅酶 Q10。1958年，卡鲁弗洛卡斯博士认定了其化学结构，并且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的最高荣誉普里斯特利奖，被公认为辅酶 Q10 的研究之父。当时他提出辅酶 Q10 对心脏机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辅酶 Q10 被广泛应用于药品、保健食品、食品的产品开发中。辅酶 Q10 的核心作用就是：一、